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明天北京电台将走进门头沟区燕翅镇玉白村，开展主题为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的慰问活动。主持人为当地村民精心准备了文艺表演和健康科普讲座，以及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智能音箱小爱音箱，由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等丰厚年货，为乡亲们送去新春的祝福。广播三下乡是北京电台常年坚持的一项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项目，从2007年起至今已经连续12年走进京郊农村的千家万户，为村民送年货、送文艺、送健康。未来北京电台将继续扩大三下乡品牌影响力，以落实19大报告当中提出的精准扶贫工作，打赢扶贫攻坚战。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提升农村精神文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主题活动昨天在昌平举行。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节目中心邀请知名健身教练给村民教授了科学的健身方法。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创办于2014年，今年相关活动还将陆续开展，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优质资源共建美丽乡村，共促乡村振兴。第四届淮北镇河坊口古关迎春大集将于农历腊月24，也就是本周五迎客，大集共3天，到本周日腊月26结束。今年的淮北镇大集主打历史文化主题，大集期间相声曲艺、城门大鼓、舞狮、高跷游街、天桥杂技等文艺节目将百花齐放。东城区东花市南里社区的迎新春年货大集正在举行，18家京城老字号带着自己的知名商品将展卖到7号。来听报道。 早晨9点半，东花市南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年货大集现场人头攒动。居民韩大爷告诉记者，之前想买这些老字号的东西要转好几趟车，这次来到家门口了。 您这胳膊下夹着，手里边还拎着呢。 书包里还有吗？ 书包里还有呢。买了是什么呀？ 买了云南香肠，还有伊利的肉肠。 这是什么呀？ 甜面酱。 甜面酱。 松肉。还买了元宵。 元宵。 这些老字号吧，比较讲究安全，心里踏实。 居民李阿姨说，孩子买的都是些洋货，她不爱吃不爱用，还是这些老字号吃的放心，吃的习惯。 您左手一包右手一包，都买了些什么呀？ 买的醋、芝麻酱、酱豆腐都买一回了。哈哈，我这来第二趟了。 是，旁边就是超市，那为什么今天还要买这么多呀？ 一个是实惠，一个它是东西真，这亲戚朋友来了多备点东西，这都是老字号的，大伙儿也都认可。 东花市南里社区党委书记杨立新介绍，入驻商家带来了自己最知名的商品，还有非遗大师及各家老字号精彩的技艺展示。 像都一处烧麦，还有稻香村啊、六必居啊、便宜坊啊、丽丽豆花庄啊、锦芳啊、御膳啊，还有功德林等等，这些都是咱们老字号企业。因为在节前嘛，办年货，然后有年味儿，又这么多老字号，一次性采集呢比较方便一点。而且呢，这老字号呢到社区呢是有这一定的优惠的，因为我们社区呢不收摊位费，让利给老百姓了。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那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米夏，你是要和平还是要恋爱？ 不能和平的谈恋爱吗？ 不行，恋爱肯定是打打杀杀啊，打打闹闹。 谁说的？我这个如沐春风的，平平静静的把恋爱谈了， 是吗？ 啊， 那还这样吧，没有和平的环境怎么能谈恋爱呢？ 啊，是。 所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四点有戏呢，先要跟大家继续追正在热映的和平饭店，然后我们最后一次谈恋爱，谈最后一次恋爱。 哦，这么早就结束了？ 因为恋爱先生还这么早？ 不是， 哎呦喂，怕不得了。 啊，不是不是啊，我以为您，对，您也不应该谈恋爱了，您都这岁数了是吧？ 那犯错误了是吧？ 对对，再说已经结了婚了，还谈什么恋爱呀？ 是下半段我们在最后一次追啊，恋爱先生，因为这部戏已经大结局了 啊。终于播完了啊。我们这编辑咬牙切齿的追追追，现在终于追到结尾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看看恋爱先生最后是个什么结局。 是，那首先还是说说在浙江卫视播的这个悬疑幽默谍战剧和平饭店吧。 啊，这个前情回顾啊，带大家简要的回顾一下，就是1935年的时候，东北沦陷期间，各国的神秘人士、各路的政治力量，在一个叫高兰市的小镇啊，这里有一个特别豪华的饭店，叫和平饭店，在这儿就扎堆聚集。都有谁呢？有我们的女主陈数演的陈嘉颖，她当时是伪装成南铁株式会社行为痕迹分析专家，但是她真实的身份是一个共产党人。 同时还有雷佳音演的这个文艺范儿的土匪，是东北三省唯一受过高等教育、张嘴闭嘴莎士比亚的这么一个角色， 就文艺范儿的一土匪。 他的名字叫王大顶。 还有他的好哥们儿啊，这个伪警察局的警长李光洁扮演的窦世霄。 当然还有日本关东军呀，还有当时代表着不同政治力量的苏联人、美国人、德国人。还有一些其他的身份的人士。总之呢，各种势力在10天的时间里啊，在和平饭店这样一个舞台展开角逐，那么手段不一样，目的不一样，我们看的有一点点烧脑哈。 是， 但是 和平饭店不和平。 但是看起来也不是很辛苦，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从演技还是从情节编排的这个紧凑性啊，还是合理性来说，哎，都是值得让我们看下去的。 我觉得这个剧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地方，就是那陈数啊，这陈嘉颖当时进和平饭店的时候就拎一小箱子儿，结果他天天换衣服，天天换衣服， 哎， 一套一套，还都是长裙，特别厚那种裙子，你说都哪儿来的呀？ 你不瞒你说啊，这个问题啊，我连我们男观众都看出来了。 然后那个苏联的那女士天天就穿一套红，我看她那衣服特别，就能想起我小时候过年大概就穿那么一套。 这完全能够证明哈，主角和二三线演员 待遇太不一样 的待遇。这是在戏里的待遇，戏下呢？ 哎，你们男观众也看到这一点了吗？ 当然，陈数好看，我为什么不看呢？ 哦， 看着看着就，哎，这身衣服不错，哎，这身衣服是这个气质，那身衣服是那个风格， 而且越弄越像费雯丽，你发现吗？ 不过哈，这个和平饭店的豆瓣评分啊，最近降了那么零点几分。我觉得可不可以说也跟陈数有一定的关系？就这个角色啊，这个陈嘉颖这个角色啊，太无所不能了，包括她的丈夫唐玲这个角色，是吧？一个是特别会逻辑推理，一个是行动力超强，一根绳子能杀五个鬼子。 对，就有点过去那手撕 鬼子 那劲儿啊， 是吧？ 就是这样的角色出现在电视剧中，会让我们觉得有距离感。你看他那个角色完全没有王大顶，就雷佳音演的这个土匪，那么的可爱，是吧？人太完美就容易有距离感，不可爱了。 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所以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大家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聊一聊有没有这样一部戏的角色让你想到了无所不能这个词， 就是多面手，他啥都行 孙悟空除外。 啊、哦，孙悟空呢也有个紧箍咒，也有能降住他的人呀。 嗯、 啊， 是， 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 按照惯例呢，我们节目还是要有一段演绎的哈。 哦、 啊，这个上周我们演绎的呢是王大鼎对这个陈数的激情表白，是吧？ 你演得特别好。 哎呀，那绝对不是本色出演啊！ 啊，超本色出演啊！ 这个， 哎，你可以摁一下效果器。 这个效果器坏了，你看 啊。你把效果器推上去摁一下、 嗯、我跟你讲，我们的效果全得靠自己。 这是你笑的呀，你能笑出这么多声啊？ 哎呦，按 一下、这个、哎，你慢点摁呢，你摁手印呢。 幸好我中午吃饱了，真的是吃少了根本按不出来这个效果。 哦，对，你适当的烘托一下气氛啊。哎，今天你能演得动吗？你这身体状况不太好最近啊。你们看不见，亲们，我呀是站着的，他呢是坐着的。 王大鼎不一直坐着吗？为了符合角色呀。 那我还给你找根棍呗。 行啊。 啊，还得给你贴两撇胡子， 行， 是吧？ 啊 啊， 你看这个男一号的 待遇，那你给我找后裙子去，我得穿上，还得穿一高跟鞋。 以后米夏啊，一旦跟我说和平饭店，得置办行头啊。 那可不是，小箱子里能掏出一百多套啊。 好，哎呀，这段戏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 来吧，香岛，你给我说说戏 啊，说说戏。第十五集，为了脱身，陈佳颖的真正的丈夫唐玲出现在饭店里了，出了个主意、 哦、 让他吃药造成严重过敏的假象，借机在看医生的过程当中啊逃脱啊， 就走出和平饭店呗。 但是 找个理由， 王大鼎对陈佳颖已经是充满了感情了、嗯、他对这个方案特别的反感，他就想怼这个唐玲啊。 嗯， 但是呢，陈佳颖用一段非常委婉的加上一段理想主义的表白也好，鼓励也好，规劝也好啊，让王大鼎接受了这样一个。 谁是王大鼎？摁一下。嗯，你的效果器还自己前面加嗯的。 不是，我觉得咱们电台这个效果器有点像健身器，就有点像那个握力器一样。 那个赵亮老摁吗？嗯。 哦，那赔，得让他赔 啊！来吧， 来，我们听一下这个原音重现。 嗯， 你牛，你牛，你运筹帷幄啊，你武功高强。那我问你了，你这个破方案要是失败了，他救治不过来，死了怎么办？啊？你见过他中毒之后啥样吗？抽抽，就这么抽抽吐，胆汁都快吐出来了。这么粗针管给他放血，那随队医生就是二把刀，在乡下这是给牛放血的，知道吗？刚输胆眼啊，你就给他下药，让他变得跟猪头一样，是你媳妇吗？是你媳妇吗？你这男的那么狠的怎么？ 你是心疼我，我知道的。有时啊，人生是需要冒险的，就像赌博，万一赌赢了，还可以替国家、替民族出一份力。所以，该赌就赌呗，没什么大不了的。况且也。一直以来我运气挺好的，谁说一定会输啊？ 要是别人说运气好，我还相信。 也对啊，每次你一想救我，我就倒霉。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扫把星啊？我还真的想过呢。如果你真心去帮敌人的话，他们会不会崩溃啊？我们分开之后，你们要成为朋友，因为不管怎样，遇见你是我运气好。 这话太假了。 真的，你想啊，如果没有认识你，我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见识到刀尖上起舞的绿林人士，我应该会怀疑。戴着有色眼镜去怀疑，你们有梦想，还有你们的热血。唐林跟我说， 不要因为人的缺陷而失望。我想我理解了，因为你，因为有这么一个鲜活的你在我身边，所以我理解，所以我敢赌，因为我希望你实现梦想，希望看到你英姿勃发的带着黑匣子里走上抗日之路。虽然眼睛那么小，但炯炯有神的。 烦人。 谢谢。 什么？ 这部戏演到这儿才看出来，原来陈嘉莹女士也有那么柔情的一面。 这段其实并不好演，你知道吗，香露？她太正了，她太正了，她就不容易出效果。 我觉得不好演在于她有点动情了。 就是这个时候啊，一个女人在一个男人面前充分地展示着自己的优越感，就知道这男的喜欢她，特别特别喜欢她，然后还假模假式说，嗯，等我出去之后你要和我老公成为好朋友啊。这什么呀，这都是。 我怎么没听出来啊？ 他不说那句了，没听见呀、啊、 你看这个女人， 哎，你说要是你是王大鼎，你当时心里怎么想？ 特感动。 哎呦，你会感动啊？ 当然感动了，他能对我说这番话，证明我对他的情没有白费。 哦，是吗？男人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们好哄吧。 哦， 你看，所以你看， 行啊， 是吧？你米夏，你有这个优势啊。 啊， 你有 这个，不 哄骗 男人的优势。我老公的朋友还是越来越少，好吧？ 来，哎呀、啊，我们试一遍好不好？ 行，但是我太正了，去后面就乏味了，后面稍微倒一下吧， 倒一下， 倒一下口吧，前面可以正一点，你们觉得呢？ 煽情的时候。 好在你垫的是这样的音乐吗？是吧？你要有王大鼎的那个劲儿啊！ 你牛你牛，你运筹帷幄啊！你武功高强，那我问你了，你这个破方案要失败了，他要救不过来，死了呢？死了怎么办？ 你还是倒点东北的吧，他东北土匪。 你见过他中毒之后啥样吗？瞅瞅啊！啊，就说这瞅瞅啊！ 您这是赶牛呢？ 我跟你说，啊，那医生就是个二把刀，他乡下就是给牛放血的。我跟你说，那针管粗的呀，这么粗，那胆汁啊都快吐出来了。 人家是顶门杠啊，您那么粗啊。 刚舒坦呀，你就给他下药啊，让他变得跟猪头一样。是你媳妇儿吗？ 是你媳妇儿吗？ 你对媳妇儿怎么这么狠呢、啊、你是男的不？王大饼说完之后啊，走进卧室，打开卧室的窗户，回想起他和陈嘉颖的甜蜜时刻。这个时候陈嘉颖进来了， 穿成一个，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晚会吧？是烛光晚餐啊。我穿一个夜地长裙，我嘎嘚嘎嘚嘎嘚我就走了进来。其中还有一细节啊，我回首还关上了卧室的门。 这个时候王大鼎是站在窗户跟前背对着他。 哎，你说他为什么进来还要关门呢？ 因为她要说一些不能让她丈夫听到的话。 你看，我就说她这段她就不体面嘛，是吧？然后我就看着王大鼎看了一眼啊， 关切啊， 啥？ 关心我啊？ 我关心你啊， 得关心， 温柔的是吧？ 嗯。 哎呀，都不会温柔。咋的了？眼睛里进东西了？ 不是，我怎么听着像那个鸭蛋？ 行，算了算了，还是正常的吗？ 还有点像那个开心麻花那个谁啊？ 人家鸭蛋儿好吗？你鸭蛋，我又没考零分。 特像开心麻花里那个 玛丽， 这太像了。 来、 哎，你说 那你要哪种啊？你要正的是吧？ 你演出了玛丽的温柔，不要那种 啊？那正的，那正的没效果。 演出赵雅芝的温柔，来再来一下。 我哎，给我来个白娘子的感觉啊！ 关门， 啪，关上了啊。赵雅芝，嗯，怎么了？眼睛进东西了？ 嗯， 长麦粒肿了。 我知道你是心疼，我知道，可是人生是需要冒险的呀，就像赌博，万一赌赢了还可以替国家替民族出一份力，所以该赌就赌呗，没什么大不了的。况且一直以来我运气都挺好的，谁说一定就会输？ 嘿嘿，要是别人说运气好我还相信呢。 也对啊，每一次你帮我我就倒霉，你说这是不是传说中的扫把星啊？我还真的想过，如果你真心去帮敌人的话，他们会不会崩溃啊？我跟唐玲我老公说了，咱俩分开之后你们要成为好朋友，因为不管怎么样遇见你是我运气好。 不是，我总觉得你说这段吧、啊、特别像你是一个好学生，我是一个坏学生。 那你看我说我那样吗？你不愿意吗？ 你这个好学生要对我这坏学生产生那么一点点感情。 你意思我这段对你没感情啊？ 没感情，你这是学习上的帮助，没有上升到那个。 那确实没感情啊，我对你。 你假装得有感情，你骗我也得让我相信你对我动了点情。 来，我现在看着你话， 你 对你动了情，这节目太难做了。 所以下面这句话是台词，但我特别反映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哦、啊， 你这话太假了吧？ 真的，你想，如果我没有认识你，我们不可能做这个节目，我有可能永远都没法见识刀尖上起舞的绿林人士。我应该会怀疑，戴着有色眼镜去怀疑。你们有梦想，你们土匪还有热血。唐玲跟我说，不要因为别人有缺陷而失望。我想我是理解了，因为有你这么一个鲜活的人在我身边，所以我理解，所以我敢赌。因为我希望你能实现梦想，希望看到你英姿勃发，你带着黑瞎子领走上抗日道路。虽然你眼睛那么小，眯眯的那么小，但是炯炯有神。 樊隐， 谢谢你。 什么？ 哎，这最后一句太难演了，这最后什么呀？这是 让我把你留在我的视线。 这是太违和了，算了，我这句不演了。妈， 哎呀，米夏，你这演女汉子演惯了、 啊， 稍微来一次柔情的吧。你这个角色转换的还是有难度， 还不够柔情是吧？ 嗯。 哦，好。 你要把我想象成。 想象成谁呀、 啊？哎，想象成谁？你能调动出这感情来？ 我呀， 嗯，得想象成你的暗恋对象。 哦，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就有那感觉了？ 哎，对对对，嗯、在他面前我得拘着呀， 哎， 我得有一淑女形象是吧？ 对， 哦，好，嗯、 好，下以后我们的编辑小松 算算 还会安排这样的机会吗？还有吗？ 哦，好，嗯、 啊，哎，你猜猜 啊， 她跟她丈夫。最后还会幸福的生活吗？ 不可能，我估计她丈夫后来肯定挂了。 对， 有王大鼎这形象出来，她丈夫就得死。 就从角色的角度来说，她丈夫不应该有太多的， 啊、不会有未来了， 惊喜是吧？ 啊、哦， 好吧。不过这戏确实情节很紧凑啊，冲突也很多啊。不管怎么说，这编剧还是比《恋爱先生》的编剧要用心一些，是吧？ 当然， 很努力的工作。你想啊，42集讲10天的故事，而且在一个场景里面，这在国产剧当中也是比较新鲜的，而且呢是这个以一个女主角大女主啊为主要的这样的一个脉络。 对，你看以前我们看的这种剧，比如说风筝啊，柳云龙，还有潜伏里的孙红雷，悬崖里头的那个张嘉译，还有黎明之前的吴秀波，这都大男主啊，就男的特厉害。 对， 但和平饭店就一反常态，把一女性当成主角了。 嗯、是，而且你看它里面总有带着你一直看的悬疑点，一开始是追查共产党，然后呢就是对陈嘉颖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追查， 嗯， 然后就是他和王大鼎之间的关系的追查，接下来呢又是这个王大鼎身份的追查。再往后就是政治现金啊，什么财富计划呀，又是什么假钞啊等等，它总有让你跟着走的。 就是戏剧冲突是比较密集的，就一波未平又一波又起，老是提了你往下看，他不会说哎呦这段发展真慢、嗯、你回去做顿饭了回来还演那段呢，不会这样的。 对，但有的编剧他就为了凑足46集是吧，40几集 啊 给你写，比如说咱俩是两个演员，这戏没法演呀、啊、 没有什么戏剧冲突是吧。 米夏，这戏我不演了，没法演。 这是冲突， 你演吗？ 你不演我就演。 多少钱一集给咱们？ 啊，听说啊，50万一集。 那演呗， 还是演一演吧， 啊、 哈。 演完咱宵夜啊。 行。 你说会不会有演员啊？他强忍着内心的这种对于艺术的标准，然后接受了。编剧的这个哈， 肯定是有的呀。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啊，就是这个星期豆瓣评分是稍有下滑的，就是其中有一个槽点啊，就是陈嘉颖这个人物过于的完美，你发现吗？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今天香露也抛出了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哪部影片让你想到了无所不能？我们的听众啊，呆呆小熊也说了，我个人觉得超人里头的那个超人，还有福尔摩斯里的福尔摩斯，就是无所不能，就跟开了挂似的啊。前者是武，后者是文。 嗯，这位朋友凤琴他说，老电影李双双里面李双双的爱人啊，那也是无所不能。 嗯， 还有人说了，那有一些这个抗神剧里的主角，那个个也无所不能。 对，就这样的角色出现，你发现他不真实。 嗯， 现实生活中你发现哪个人是完美的？如果一个人一直都很完美，等距离交往，你觉得他对你好像没有那一份独特的东西，你反而要对他敬而远之。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受，反正我看那个后版拍的那个 BBC 拍的那个福尔摩斯啊，除了很多人喜欢看那卷福那个帅劲儿之外，这个情节我觉得看起来大同小异了。 嗯， 哎， 就是同质化， 就是你很厉害，你每次都能套路的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然后呢破案，对不对？ 所以就是他们刻画一个细节，比如说一个英雄啊，他救了一个人，他在火灾中救了一个人，但是把这个人送回去之后，回首他发现，哎，地上有个钱包，他把这钱包捡起来了。那他就是相对丰满的， 嗯， 就是他也有人的那种弱点小缺点，哎，那我是不是要把它捡起来？ 你看郭靖有缺点吧， 嗯， 杨过有缺点吧，张三丰有缺点吧，那你喜欢那杨康更有缺点吧？ 谁喜欢杨康啊 的演员 啊， 哦，是不是都有缺点？有缺点 才可爱， 对，才可爱。你看那个潜伏 才真实， 潜伏里的那个孙红雷演的那个角色有缺点吗？他也有缺点， 有的，他起码不是那么完美，无所不能， 对， 是吧？ 他对翠萍， 他也遭遇困境。 他对翠萍不好啊，不近人情啊。他俩是革命同志，可是他对人那样，是不是他的缺点呢？ 是的。 好，即将进广告，稍后见。 老伴儿，今年给孩子们的压岁钱都准备好了吗？ 早都准备好了，你看。 哟，冬奥会纪念钞啊，真不错，不仅有新意，更有意义啊。不过你这是从哪儿弄的？ 这不邻居张大妈告诉我，打个电话报名，报名之后我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了5套。 这么好的东西你才认购了5套啊？ 人家是实名认证，最多只能买5套。 那你赶紧把电话告诉我，我让咱儿子也订几套。 这电话啊，是400-919-6100。 2018冬奥会纪念钞在北京公开发行了，即日起拨打进行实名制牌号认证，即可在本周五至周日去建国门北京广播大厦认购领取。牌号专线400-919-6100，400-919-6100，400-919-6100。收藏需谨慎。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 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往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环路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突出的，西五环八角桥到衙门口桥由北向南方向，南三环丰益桥到刘家窑桥由西向东方向，还有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方向，西三环苏州桥到航天桥由北向南方向行驶是比较拥堵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大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收听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我们的新媒体编辑也把我们这个演绎的片段放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们俩演的好不好，反正 主要是你特别好，我作为一个绿叶在旁边衬托着您。 米夏，你说太多了，这个说我特别好、 啊、 我是有缺点的。 我和你是有距离的啊。您能说说您的缺点吗？ 啊，我缺点呀、 啊。啊、哦，您来分7点说。嗯， 那接下来还有17分钟啊。 嗯， 我1分钟说一个啊。 嗯， 你觉得我的缺点是不是有时候看人看得太准了？ 你啊， 嗯， 我觉得你经常看走眼呀、啊。 看走眼吗？那天我不夸你来着吗？ 你夸我了。 嗯，我说一个好的搭档才能够调教出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啊、 我觉得我有时候说话吧说得太直了，这样的话你容易骄傲。 我没骄傲，你不说你经常走眼吗？就我都已经习惯了啊。 你骄傲 夸我的人也不多，不夸我才是常态呢。啊，来吧，搭档。 你骄傲，你自豪、 啊。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恋爱先生，这是你一直引以为傲的一个演员。 没有，我没有引以为傲，我还是很客观的看这部电视剧的。只不过哎，这里头的靳东他挺帅的，我就表达了一下，你看你就接受不了。 那你接受得了演员演不好的片子吗？ 那这哪个演员没有演过不好的片子？ 你接受你的偶像被一个不好的编剧给带到沟里了吗？ 那哪个演员没被带沟里过呀？你说你有没有主持过不好的节目？ 我觉得这期就不太好。 这是人生常态好吗？ 哦，人生之不如意十之八九。 当然了、 人生演的 快乐幸福，你仔细想想其实没多长时间，你知道吗？大多数都犹豫徘徊。 嗯， 刚想明白老了。 所以你说这恋爱先生的主角演完戏就数钱去了。 对呀、啊、 是不是 他是投资人吧？ 哦，难怪啊。 所以在这里靳东的戏我觉得还可以吧，就是没有什么大的纰漏，说他演得不好。 演得好。 就角色设置有问题，就是这个人过于暧昧，和哪个女的都拎不清，这是他本身角色的问题。你说他演的怎么样？我觉得还 OK 了。 嗯，演的反正没有出他的这个， 没有什么突破 潜力范围 啊。对，斜杠青年精英阶层、嗯、是吧？当然最后就这几集发展变化是这个精英阶层这个恋爱先生他终于一败涂地了、 嗯、 是吧？ 总算看到精英回到地面了 啊！所以我看这段我还觉得哎，这个才真实呢，还觉得挺开心的。 对，喝大酒了。 对啊、 喝醉了是吧、 啊、 为什么喝醉了呢？因为当然这个剧情也是这么编的啊。陈浩的暧昧犹豫，罗越工作时候呢分神，然后呢就把这个病人啊这个造成了麻药过敏， 嗯， 诊所关门还要承担巨额的赔偿。然后之前他撮合的一个马农实际上呢是一个上市公司的创始人、 哦、不是不是那王岩、 哦、另外一个、哎、 就是他不是两份工作吗？一份是牙医，就特高档的一个私人诊所啊、 嗯、 里头跟那太空舱似的，他当牙医啊。这结果这个诊所现在倒闭了，没说倒闭吧，先关门了是吧。还有就是他不是网络红娘吗？啊，红汉子。但是他撮合的那个人回头找他说，你就没有干好事儿，你撮合的那些人，我们俩本来没有你，我们俩不能在一起，我也不会离婚，我刚27，你都干的什么缺德事儿，一桶水就泼在他们家门口了。 是因为他撮合的那个人啊是一个渣男吧，啊，把一个女的反正给折腾够呛，最后他们俩离婚了。 你不能说他是渣男，就他俩不合适，但是没有陈浩呢他俩可能不能结婚， 根本不认识。 所以他的两个事业啊，他原来觉得游刃有余自己特厉害的两个引以为傲的事业现在都完了。 嗯， 所以他就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好，再说说那个邹北业吧。 嗯， 邹北业就是他撮合的另外一个人，他是一个上市公司老总是吧，他追一个经常在歌厅里面演出的这么一个 三线的模特， 在啊艺术圈打拼的这么一个小女孩 啊。 那么有那么一段，就是她向乔依林啊这个女孩表白， 就一开始她隐身，她没说自己是特有钱的人，装一个专车司机追人家。后来这女孩呢发现了她骗人，嗯，可能也是故意造作一下，说你这么有钱你还骗我、 嗯、 你骗我你没钱。我怎么总觉得这女孩她有点 假， 得了便宜卖了乖的感觉呢？ 嗯， 然后这男的又重新追了她一下啊。我们准备了一段录音，大家听听这一段她假不假啊？ 公司成立之后，别人都叫我邹总，邹总，我就越来越觉得生活不对了。后来我晚上就开始失眠，每天晚上出去拉专车，我是为了消磨睡不着的时光。 先把汗擦擦吧。 从你第一次坐我的车，你就问我这车是不是帕萨特，我是不是专职的司机，我没想去更正什么，因为大多数人都这么想，只不过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喜欢上你。 你喜欢我什么呀？我们才见过几次面，说过几次话，你了解我吗？你不就觉得我长得挺好看的吗？ 你长得好看有什么错啊？但是我喜欢你不是完全是因为你的长相，因为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父母之外唯一见过你真实面目的。 你看你一共坐了我的车坐了12次，你什么样子我见过？ 有光鲜亮丽的，有素面朝天的，有疲惫不堪的，有义愤填膺的。你不是每一面都是那么光鲜照人，但是你的每一面都是真实动人的。我喜欢你化了妆之后美美的样子，也喜欢你卸了妆那张朴素的脸，我喜欢你高兴起来阳光灿烂的大笑，我喜欢你生起气来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骂人，我喜欢你为了工作像打了鸡血似的赶场子，也喜欢你每天忙完了疲惫不堪的在我的车上呼呼大睡，卸下所有伪装的样子。 哎呀，这一段啊，可以当表白的教科书， 嗯、 是吧？ 我觉得有点假。哎，一个女孩说 表白假不假？ 你喜欢我什么呀？你不就是喜欢我挺好看的吗？我觉得如果一个男的说你真好看，这不是对你最高的一个赞赏吗？ 不是啊，人家说了，除了喜欢你好看之外，我喜欢你最真实的样子，我喜欢你为了生活努力奋斗的样子，我喜欢你为了准备一期节目啊，晚上不睡觉。 不不不， 我喜欢你站着 是吧？ 那是遇人不淑，遇到一个懒惰的搭档，我才会准备到晚上不睡觉。反正我们这种女人是理解不了那种女人说，你不就是喜欢我好看的样子吗？我觉得她明明是在炫富，你知道吗？你们男的不这么认为吗？ 我觉得你看刚才那个观点， 比如说一个女的说你太帅了，然后你跟她说，你不就是喜欢我帅的样子吗？ 嗯，帅有错吗？ 啊对呀、 啊。对啊，这是一个人对 女人对男人是不这么要求的，帅不帅是一方面，是吧？ 不是， 确实不一样。 我认为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自信，有的时候在别人看来呢是炫耀。 哦。 啊，那角色里认为我就这么好看，你喜欢我的好看，我绝对不是炫耀，因为我的好看不用你证明。 哦。 我的自信心能给我证明。 是吧？ 啊，你看，但是女人从这里面就听出了酸溜溜的味道， 啊、对 是不是？ 因为我，对呀、啊，咱颜值不高嘛，所以我就觉得她明显就在显示。 但是在我们眼里就没有这样的感觉。 哦， 嗯， 哎，你发现吗？生活中好看的女孩啊，往往其实是比较直的， 嗯， 就说话什么的她都直， 嗯， 你发现吗？ 你说你自个儿吧，女汉子吗？ 没有没有没有，你会发现他们都相对比较直，说话比较硬，就这很正常，因为他不需要其他的那些手段去迎来男人对他的喜欢，就像《红楼梦》里的袭人一样，袭人绝对不是硬的，是吧？他肯定不是像那林黛玉那么厉害，那么尖酸刻薄，他得依靠王夫人，他最后才能上位呢，因为他长得也不好看呀、啊，不是、 嗯， 起码没有林黛玉好看吧？ 嗯，是， 嗯， 这个有句话说得好啊。胸有成竹，是不是？那么在这个角度上来说，他长得好看，那是一种胸有成竹的淡定自若啊。不要以为啊这知识丰富胸有成竹啊，他这个各方面能力很强胸有成竹，告诉你颜值也是可以胸有成竹的。 哦 啊、嗯、 是胸有成竹啊、嗯、 你看我们就不淡定是吧，老咋呼，那是因为还不够对自己自 信，胸里没竹子呗， 胸里有草。 哦，看出来了。嗯， 哎呀，这个刚才这段啊，我刚才说了，可以当表白的教科书啊，就是说我首先夸你的好， 哦， 然后再夸你与众不同的那个平凡。我喜欢的是你与众不同，但又不失，但又比较平凡的那一面。我不只是喜欢一个神仙，不是喜欢一个仙女，我就喜欢你，是吧？比方说在路边吃红薯，是吧？在地铁里面吃煎饼果子。啊、我就喜欢你这最真实的一面，有烟火气的一面。 这个我理解不了，就一男的这么夸我，我没觉得他怎么喜欢我。 因为你不那样吧？ 但是我这见不多识不广，一个男人说我就喜欢你吃红薯那样子平凡的样子，我认为他不喜欢我。 不是，那如果是别人对你、就是说米夏，我就喜欢你读《红楼梦》那样子。 你太酸了，我不喜欢。 米夏，我就喜欢你做打开文化之门那个样子。 你让我怎么接？牛才也许现在在听节目， 是不是 啊？ 嗯，好，这个恋爱先生接近尾声，我们说顾瑶就是辛芷蕾扮演的这个角色说的不多啊。 嗯， 最后我们把时间留给他吧，说一说。 哎，辛芷蕾在这里表演的还真挺棒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这个演员啊？1986年出生的，是黑龙江鹤岗人。他之前呢演过一部古装电影，就是《绣春刀二》里头，他演一个。就戴着那个帽子那师姐的那种感觉啊，在那里头性格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在这部电视剧里他算是一个亮点，就是演的把那个女的呀演的真的就挺可恨挺真实的。 他自己说我没结过婚也没有被出过轨， 哦 啊，所以有时候还挺难理解的，但是他演的还是挺对的，就是把那个受伤害的那一面演出来，以及受完伤害之后要去报复别人的那一面，就是人性的恶的那一面也演了出来。另外呢、 嗯、 也演了一点点，就是那个就是那种劲儿， 就是比较狠， 有点歇斯平静下面掩藏着歇斯底里的那种劲儿， 就有点狠有点野，大家发现吗、嗯、他不是之前咱们也说过他的演员的诞生和舒畅一起 PK， 嗯、 然后他被 P 掉了，但实际上我们通过镜头看起来哈、啊、是确实是他更胜一筹。后来宋丹丹老师也发微博说、嗯、哎，好像还是这辛芷蕾演的要更好一点、嗯、 对、 嗯、 哎，我想到一个角色， 啥， 想到一个词来形容他， 嗯， 他就把那个神经质的感觉演得很到位。米夏你想想，你一般这个是吧，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没事找事儿的时候，那感觉是不是 是不是某种程度上能够让你理解他？ 我理，什么叫没事找事儿啊？我觉得我在工作我还挺有职业素养的。 就是在家里啊， 在家里的事儿要拿到这儿说吗？ 对，你不，我就让你理解。 而且我都历练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我已经很少没事找事儿了、嗯。我就一般直接沟通。啊， 直接沟通。 啊，对啊， 是用手拳头还是用嘴啊？ 啊，不行，我打不过他。 用勾拳沟通。哎， 啊，我一般智取。 嗯，好，所以他就是把这个啊神经质那感觉演得很到位。 对， 但是他自己他没有经历过，他也说了，他说，他联想到自己有抑郁的那个经历，他用那个经历去带这个体验。 嗯，就是他自己曾经有一段是有抑郁倾向的， 对， 所以说他就找到那种抑郁状态，因为在这里头他是吃了抗抑郁的药嘛， 嗯， 就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这种人生变故，他是外表很平静，但是就像那个陈浩说的是，就这种人现在遭遇了就是他老公劈腿，他现在还这么淡定，那肯定是关了门，关起门来很吓人的那种， 嗯， 实际上他就真的属于那一种， 嗯，是，所以。虽然大家不喜欢角色里的这个顾瑶，但是从演技的角度来说还是非常欣赏她的哈。那么从这个戏当中也可以给出一些启示。 嗯， 她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说，顾瑶为什么成为这样，是没有经济独立，没有人格独立，而去依附一个男人。所以说她说千万不要去依靠谁，一定要独立，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经济上，不要依赖任何人。 当然了哈，这是我觉得这说出了女人的心声。 嗯， 不要靠任何人，到什么时候靠自己 啊、嗯？所以不要相信什么我养你啊，是吧？ 对、啊， 我赚钱给你花呀。 对 啊，你在家待着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我都不信。 你都不信是吧？ 对，就我有一天要说出这样的话，我都不信。 啊，你都不信哈？ 嗯、 啊，所以女人就更不能信了。 对，我养你，谁养我呀？ 哎呀，然后他媳妇说：“说一句假话，你会死啊！”啪、 嗯，对 啊， 对，有的时候是说一句假话，是吧？ 嗯， 但是有的人呢，他在感情的不同阶段，这句话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俩可能刚认识， 嗯， 然后呢，结婚，我说我养你啊，你就会当真，对吧？我们要是老夫老妻了，结婚那么七八年、十多年了，我说一句我养你，你一定 谁养谁还不一定呢？ 一定知道，对，吃错药了吧？今天。 哎，你飞二里头不是有一句吗？就那个秦奋啊，和那个那里那叫什么来着？舒淇演的那个， 嗯、啊， 他俩坐在游泳池啊，那个三亚的那游泳池那儿，人说你以后你会爱我吗？就是你会永远爱我吗？就一小女生谈恋爱的那种状态，她需要誓言，需要海誓山盟。这时候一个中年油腻大叔啊，就葛优演的秦奋说，谁娶你也不可能永远都爱你。那他说的确实是实话嘛。 嗯、 但是这时候舒淇就受不了，说一句那个假话你会死啊。 嗯。 就在不同阶段啊，不同的年龄进入爱情的时候，你对他那个期待是不一样的。 对。特别是经济独立了，人格又独立的人，是吧？他如果有时候突然听到先生说这么一句话，我养你啊， 啊， 什么感觉？米夏，像你这种人格、精神、经济都独立的人，突然有一天你的先生跟你说，米夏，我养你啊，你别去上班了。 我觉得挺好啊。 那我也不答应啊。 你哪有你的事儿？ 我必须不答应，那我节目怎么办啊？你觉得 挺好。聪明的女人啊，我记得我和一闺蜜分享啊，就聊天儿，她也是。丈夫是一个医生啊， 嗯， 然后他说聪明的女人该什么样啊，聪明的女人绝不是做一个特别强的女人，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朋友中间啊，她应该做一个让丈夫心理上得到满足的这么一个女人，因为男性他生来就是保护，就是征服。你发现吗，生活中有不少这样的家庭啊，就是这女的特别好， 嗯， 各方面都很全面，工作也出色，长得也漂亮，但是她男的在外头就有事儿。就是她的丈夫没有得到心理上的、精神上的那种满足， 嗯、 你让丈夫有一种你被他保护的感觉。 对， 但是你又很强，你又很聪明，就比较好。嗯、 你看啊，这个和平饭店一开始王大鼎就是这种感觉嘛。 哦。 所以他觉得这个陈佳颖傻一点好吗？接地气，有女人味儿了吗？ 啊、哦。 哎，所以这样的女人，有时候呢，只能当行为痕迹分析专家。不适合当自己的妻子， 但 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像这首歌里所唱的那样，做一个装睡的人。 装睡的人哈，这是《恋爱先生》的插曲。 嗯，由崔子格演唱的。 嗯，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四点游戏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我是米夏， 我是香露，